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搏斗，编剧方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二集，困惑。 9月7日，在黄浦江上游的大桥下面，发现一个装着半截男性尸体的黑包后，经过两昼夜的水上搜查，又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包。似乎是对良知公民和严正法律的挑衅，又似乎是在嘲弄我们严阵以待的公安干警。疯狂的罪犯甚至把死者的衣服和肢解尸体的作案工具都甩在包里，以示他们的残忍狂妄和目无法纪。803被震惊了。经辨认，死者系方玉珍儿子陈世海，9月4日晚上9:30离家后遭害。陈世海41岁，无业，以炒卖外币为生。其妻王锦88年去日本自费留学。经家属同意，检查了死者住房，有银行存款单、外币存款计68000多元，没有现钞。除死者生前记载的1200多个社会关系外，无任何线索。同时，据查证，在炒卖外币黑市市场，陈世海颇具实力，不同于一般的贩子。他出入于各大宾馆，与外商、港商暗中交易，然后抛售黑市市场。但他不带跟班，独来独往。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803决定出击了。 都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 803，你只要交代怎么干就得了。 对。 鉴于死者一般是在上海西区活动的特点，咱们这次侦破的重点在徐汇、静安、长宁三个区，以静安寺为中心，首先查明罪犯作案的第一现场。第一组，到各商店去调查，罪犯的作案工具西瓜刀和滑轮包是哪个商店出售的。第二组，到各宾馆去摸清情况，查明和死者有牵连的人。第三组，控制炒卖外币的黑市市场，查实在9月初和死者有过交易的人。重点是吴江路华侨商店分部。 这么说，我们还不能断定死者是在收的时候还是放的时候遭害的。 是啊， 但是有一点能够断定，罪犯和死者是相当熟悉的。小李，你们两个专门调查陈世海1287个社会关系，绝不能漏掉一个嫌疑对象。 是 是， 我和沈西激动。注意啊，罪犯是一伙残忍的犯罪团伙，各组要多加留意。好，还有什么问题？ 没了。 那好，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暂时取消一切休假。 那国庆节呢？ 哪怕你明天结婚，你还得在岗位上。 这案子真像大海捞针呐。 是啊。 喂，我是803，请讲。 803啊，这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 哦，副局长，还没头绪呢。嘿，您是不是又要下军令状啊？副局长，此案非同儿戏。哎，等这个案子了了，他就是不来采访，我还得去请他呢。 以往他不是干得也挺出色吗？ 副局长，他是个记者。哎，如果你把他调到我这儿来，那我遵命。 哎，我不是为他说情的，你看着办吧。 哎，我就知道他会来这一手，你看怎么样？ 是你教他这么干。你小子，我再提醒你，以后少多嘴。 哎，你别忘了他的职业啊。 行， 他上面的人头熟啊。 我问你 啊， 这个案子该从哪儿突破？ 嗯，这几个方面都挺关键的，得看着办呗。你说呢？ 要有灵感，懂吗？灵感。 每天总是以忙碌、纷乱与不和谐的节奏开始。作为一个单身母亲，中夜的每个早晨就显得更不协调，更加忙乱。买菜、准备早点，这些单调的重复接近尾声时，离上班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文文， 你还没好啊？上学要迟到了。 我不想穿这条裤子吗？我要穿裙子。 都秋凉了还要穿裙子，就知道好看。 我不怕凉，我就是要穿裙子。 这孩子。哪条裙子啊？ 那条有红花边的裙子。 这条已经有点小了，明年就不能穿了，穿这条吧。快把裙子穿上。 妈妈，明天买新的吗？ 好好好，明天给你买新的。快点拿书包走啊。 妈妈，给我带个苹果，吃了饭吃，我们那些同学都有的。 妈妈这点工资啊，还不够你吃的呢。给，吃的时候别忘了洗一洗啊。 我知道了。妈妈，你早点来接我，你老是最后一个来，我们老师总是对我发脾气。 文文，妈妈忙，妈妈会早点来接你的啊，乖。 当中夜文文消失在街上流动的人海时，803的侦查工作早已拉开序幕。据查，一些外资合资企业的公司和外商、港商都跟陈世海炒卖过外币，有的甚至达几百万港币。此事由税务局、工商局配合给予过适当的罚款处理。可是正当公安干警在茫茫人海中搜捕凶犯的同时，那伙歹徒依然进行着他们的罪恶的勾当。 先生， 哎， 您是在等人吗？ 啊，等车呀。 几路车？ 18路。 中山公园了。 中山公园应该是坐十九路。 哦，应该是20路。 您是广州来的马文波先生吗？ 是的，是的。这个李坚怎么没有来呀？ 我是他派来接您的，这几天不方便，请跟我来。 好。你们这个钱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都准备好了。请马先生。这是里头特意为先生安排的住处，这很安静，靠近郊区。 这个是几星级的饭店呢？ 四星级的，你一定会满意的。请。里头。马先生接来了。 马先生。 你好啊，李先生啊。 你可别见怪啊，考虑到你的安全，所以特地把你接到这儿来休息两天。 马先生喝茶。 好。 坐坐坐坐。这是我的助手丁勇。 你好马先生。 你好啊丁勇先生啊。这个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赶来，想必你们。 丁勇啊。把手提箱拿来。马先生，这是预付的30000块钱现金，其余的嘛，等交货以后再给吧。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有一点变化。这一次嘛，就算了。但是其余的全部要用美金支付。 你们什么时候交货？ 10天以后，保证你们能拿到护照签证。 10天？这可难办了，一下子怎么能搞到这么多美金呢？ 你们怎么能够变卦呢？这是老板说的嘛。如果不行，这场交易就算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马先生，好，一言为定。10天以后，也就是9月26号，我们还在这儿见。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我就不送你们喽。 好。您休息休息 了。再见。 坐好。 这怎么办呢里头？ 怎么办呢？还得找那个女人呢。 田玉。 是啊。请问田小姐在吗？ 田小姐啊，你等一等啊。 好，谢谢。 田小姐，电话啦。 喂，哪位？ 我是李坚。 什么事？ 一点小麻烦。对方说下回交货我们得付美金，你能想想办法吗？你应该清楚，这也是你的事儿啊。 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不想出国，也不想坏你们的事，就这样。 喂，他妈的，这婊子！ 国亮，走，我们去找他。 走，慢，别胡来，先回去，我自有办法。 此刻803带着沈西正疾驶在去机场的路上。 803去哪儿啊？ 机场，去见见陈世海的妻子。他今天到，我想在他没跟别人接触之前先会会。 你觉得这会有结果？ 不知道。 哎，我说你怎么变得像个闷葫芦啊？除了你的职业灵感，哎，就没别的了。 说什么呀？ 你拖着我们发疯的干，我觉得你想麻痹你的感情。 又怎么了？ 你在有意避开梁达，是不是？ 现在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不，你在折磨你自己，你也在折磨别人，你知道吗？ 我再跟你说一声，现在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懂吗？下车。 你别老是冲着我发火呀。 那你就让我安静些嘛。 可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不应该。 那好那好，我告诉你，我感到不自在，我感到别扭。他总是在观察你，像有挖掘不完的题材一样。 他是记者吗？那还能怎么样？ 反正我不自在。 你呀，是在欺骗你自己。 哎，别说了别说了，他来了，就是那个穿花裙的。嗯，你就是王景了。 是的，你们是谁？找我有事吗？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些情况。 什么情况？ 关于你丈夫的一些情况。 我想现在不是时候，况且人也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是88年8月离开中国的，你一定了解比较接近你丈夫的一些人。 我不想再谈以往的事。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 我无能为力。Taxi。 我说过不会有结果的。 不，大有文章。我们走 啊。哎，你说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哼，刚才王景说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沈西， 嗯， 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吗？ 表情？ 还有他说我不想再谈以往的事了，他那双眼睛突然变得那么悲愤。你还记得陈世海的母亲那次说的吗？他说一般陈世海不会在外面过夜，即使不回家也会跟他打个招呼。 对， 破绽就在后面那句。你说陈世海的母亲他想回避什么呢？是他知道是谁打电话，还是知道陈世海会去哪儿呢？可是陈世海的母亲他为什么要隐瞒呢？直到见了王景我才明白了。 哦， 作为陈世海，妻子在国外身边又有钱，他会那么安分吗？ 嗯，你的意思是打电话的人不是一般的熟人。 嗯，只是可能啊。 哎，下一步该怎么办？ 还是先回局里吧。 好吧。 9月17日，经查证，凶犯肢解尸体的作案工具西瓜刀，系徐家汇红镇老街黎明刀具店于9月2日上午出售。买者中等身材，男，络腮胡子，年龄27、8岁左右。9月18日查明，两只90公分高的黑色人造革滑轮包和两顶玉罩均系静安区第九百货公司于9月2日下午相继出售，买者一高一矮。 高个子，相貌堂堂，穿着考究，年龄36岁左右，矮个子略为年轻，浓眉大眼。三个凶犯的模拟像均被见证者确认。 803，刚抓到一个家伙，他在9月3号下午还跟陈世海有过一笔交易，看来这也是陈世海的最后一笔交易了。 最后一笔交易应该是9月4号晚上他遇害的那次。 那么现在凭你的灵感，凶犯或者凶犯的同谋中还包括女性公民吗？ 现在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来吧。你的名字？ 徐建平。 绰号大头？ 是的，他们都叫我吴江路大头。 9月3号下午你跟陈世海炒卖过外币吗？ 是的。 多少？ 35000港币，2000美金。 在哪儿？ 在吴江路菜场。 他还有外币吗？ 还有，可不多了。 你怎么知道？ 他原来准备把那剩下的1200美金和16000港币便宜些卖给我，可我一下子又没那么多现金。 你知道他在8月底9月初还跟哪些人做过交易？ 这个我不太清楚。 说实话， 我 这样对你有好处，听到吗？ 我 快说， 你还想不想出去了？ 啊， 想出去就老实交代。 你们真的能放我吗？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那好，我说。 自9月中旬起，公安部门连续5次对倒卖外币的黑市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并拘捕了一批不法分子。根据徐建平等人的供词，陈世海与8月下旬到9月3日与7个不法分子做过数额不等的8次交易，累计港币达25万元，美金14000元，折合人民币高达30万元。由此推断，陈世海是在收外币的时候遭到杀害的。 803，现在我可以肯定，这是一起中外合资的犯罪案例。 好，凭什么？ 你倒说说，谁能拿出这么一大笔外汇来？同时还要陈世海相信他们有。 推断合乎逻辑，但是只对了一半。 只对了一半 啊？ 为什么？你说呀，到底为什么呀？你怎么了？ 为什么？ 你这是往哪儿开嘛？这是文文的学校， 他马上就要放学了。山西，我们只待一会儿，我想看看他。 你看，他出来了。你快下车呀，把他接过来。你快去呀。 好。文文。 爸爸。 我的孩子，来，让爸爸亲亲你。是啊。 小沈叔叔坐在车里吗？ 是啊，你看，他鸣着喇叭在跟你说话呢。 说什么？ 说我们都喜欢你，文文是个好孩子。文文，爸爸喜欢你，你知道吗？文文，爸爸喜欢你。 知道，爸爸喜欢我，妈妈也喜欢我。宝宝，你开车，我们一起回家吧。 文文，爸爸还有事，爸爸只能待一会儿。 过问。妈妈来接你了。 妈妈总是最后一个来接我。 你看看，你看看，霍文，别撅着小嘴啊。妈妈忙。哎，你要听妈妈的话呀，啊。 哎，妈妈来了。爸爸你来呀。妈妈，妈妈。爸爸来了，你看爸爸就在那儿。 中叶，你好。 你好，我最后还是没有要求法院取消你的探望权。 谢谢你。 你不用说了，我想我会照顾好文文的。 啊，那当然当然，不过我还能做点什么，比方说你跟文文有什么需要的。 谢谢，他什么都不缺，缺少的只是父亲的感情和爱。 我会尽力去做到的。啊，我得走了。 我知道你有你的事，有机会多来看看文文。 嗯， 他会高兴的。 文文，文文，爸爸走了，爸爸还有事。 爸爸别走嘛，爸爸别走，爸爸别走。 好 女儿，你不能走，爸爸你别走，跟我们一块回家嘛。 听妈妈的话。 嗯，爸爸，爸爸。 文文，文文乖，别喊了。走了，他有事。 他总有事，妈妈，我要爸爸。 他会来的，会来看你的啊。文文乖，别哭了。 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成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生死搏斗》第二集《困惑》，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白伟明，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梁达由姜玉玲演播，王锦由张欢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田玉由梅梅演播，李坚由林栋福演播，丁勇由王肖斌演播，方玉珍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佘晨光、陶莹、曹毅、张慧、李俊峰、贾世芳、苏东升、王莹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生死搏斗，编剧方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三集断线。 经过一系列的侦查工作，查明罪犯作案工具的购买商店，绘出了三名凶犯的模拟像，并连续多次冲击了外币黑市市场，排斥了陈世海在放外币的时候遇害的可能性。803和沈西又马不停蹄地一头闯进新锦江宾馆，当他俩一无所获地出来时，街上已是万家灯火，夜色轻柔地遮掩着高耸的大楼和鳞次栉比的屋子。可谁知在宁静的夜幕下，几家欢愉几家愁。 哎，803， 嗯， 你怎么朝西开呀？准备去哪儿啊？ 静安寺。 是再去拜访房老太太和王锦？你还没死心呢。那好，随你便吧。 哎，沈西啊， 嗯，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什么？ 假如有一天忽然死了， 怎么了？你怎么想到这个了？ 我女儿会怎么想？今后她想起她的亲生父亲，会对人怎么说呢？ 一个英雄呗。 不，一个没见过几回面的父亲。 哎，803，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念头来了？ 我经常想，尤其是现在。 我还从没在你803身上发现过一丁点伤感的情调啊，还是光棍一身轻啊。哎，到了到了，快停车呀。 哎， 谁呀？ 王锦，你好。 我想我没什么可以向你们提供的。 能进屋谈谈吗？ 好吧，请进。随便坐吧。 谢谢。 哦，这是我婆婆。 啊，我们已经认识了。方太太你好。 上次我就告诉过你们，我对儿子的事从不过问，不知你们二位还有什么？ 方太太，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儿子的接触面很广，但真正接近的人并不多，所以能为我们提供些线索吗？哦，还有你，王锦，你在赴日本留学之前，你们共同生活了十来年，应该是彼此很了解的，总能记起些什么吧？ 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些正派人，对你们是不会有用的。 你们说的不错，他交往很广，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方太太，王锦，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好好想想吧。 冤有头，债有主，这都是命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见得多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各走各的路，事还最小也最苦，才有些钱就遭非命，我命中注定不会善终的。 好吧，打扰了。如果以后想起什么来，那就找我联系。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谢谢，王静。 嗯， 送客。 请走好。 我不知道你在机场跟他们说了些什么。现在世海走了，死得够惨的，我求求你，你就别再糟蹋他了啊。 我对警方丝毫没有好感，所以也不可能说什么。可我清楚你瞒了他们，你是知道谁打的电话。你说呀，到底是谁打的电话？ 你不用逼我，我也不清楚是谁，但感觉到好像是个女的。唉，可这种事又非女人所为呀。 所以你才不愿意说，你老是袒护她，是你惯坏了她。我早就知道她会闯祸的。 当初你不去日本，世海会有今天吗？ 不去这个家我能待下去吗？ 我不强求你。那年你去日本，世海求你别走，你给他机会吗？现在我知道更留不住你，但答应我，不管你今后怎么生活，在我没死之前，把小强暂时留在我身边。 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 自从接到李坚一伙的电话后，田玉终日惶惶不安，他心里充满矛盾，神经高度紧张。在宾馆躲了几天后，这天晚上他耐不住想回家瞧瞧。当他拐进他家旁边那条小街的时候，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你们是谁？我要喊人了。 别喊，小心我的刀子。听话，乖乖的上车。 我不去，我绝不去。 我是来请你的，你可别把我惹急了，快走。 上车。 啊，田小姐，哦，别生气啊，其实我也不喜欢这种方式，可身不由己呀。国亮，开车。 去哪儿？ 老地方。 要干嘛？ 聊聊。 让我下去。停车，停车。 田小姐，我们已经恭候你几天了，能那么容易的让你回去？别想得那么天真了，现在我们可是同谋，懂吗？同谋。 你 当然了，只要你答应和我们继续合作，我这就送你回家。 不，我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关系。 看，想想后果吧，你现在是在我们手中。唉，可惜呀，眼看就能出国了，可你却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太可惜了。 李头，别跟他磨嘴皮子了， 少了他我们照样能办成事。 你等什么？凭你这点文化，到了外面怕连大门都不敢出一步。田小姐至少还通些英语，田小姐是吗？ 不懂。 哼，没文化照样能赚大钱。 丁勇，赚钱靠的是心计，靠的是手段，蠢货。田小姐，你就别谦虚了，咱们还是彼此了解的。 哼，是很了解。 好啊，那你就掂量掂量目前的处境吧，别那么多愁善感。偷一回东西是贼，偷两回东西也是贼，这性质是一样的。 这是你们逼的。 谁会听你辩解呢？不过要是一旦远走高飞了，这些事儿就一笔勾销。这你还不明白？ 要是我不愿意呢？ 那你就跟陈世海同样的下场，杀一个杀两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好想想吧。下车。 走。进去。 田小姐，这间房间对你并不陌生吧？陈世海就是你用这家电话机给招来的。还有这张椅子你也曾经坐过，陈世海就是在这张椅子上丧的命。 哦， 还想看看吗？ 你们太残忍了 啊。正因为考虑到女人的脆弱，我才让你避开了这个场面。不过我可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善良，富有同情心。哎，田小姐，来吧，还有更精彩的呢。 不不， 走走。 这间小房间四面没窗，暗无天日。你仔细看看这张桌子，很普通是吗？陈世海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被我们一分为二的。别发抖，本来我也不想让你增加这种记忆，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而你呢又是那么不开窍，所以只能让你在这暗无天日的小房间里默默地为陈世海的幽灵祷告。 不不不，开门开门开门， 我们等着你的回心转意。田小姐，我们需要你， 开门。 别失望。 不，开门，你们别走，别走，开门。 把门打开。 是。 怎么样，想通了？ 我都答应你们。 哦，想通就好。国亮， 哎， 倒杯水给田小姐压压惊。26号胶卷。 哦， 慢一点，慢一点。听着，26号胶卷，所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这笔交易。这是你冒的最后一次风险。考虑到你的安全，你还是住到这儿来吧。这幢农家小楼我们已经租了3个月了，地方僻静，不会引人注目。28号，我们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让我回去。 不行， 我都答应你们了，让我回去。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集体了。坐下。考虑到整个集体的安全，就不能有个人的自由，这是个原则。 那么怎么去办这笔交易？ 这儿有电话，谈成以后我会派人陪你去的。 我还没有向家里交代，也没向公司请假。 会有时间的，就这么办。丁勇，你陪田小姐上楼看看她的卧室，田小姐还缺什么请随时告诉我啊。 早晨，当迷人的秋天的阳光还没有爬上千家万户的窗台时，803就带领他的部下刑警队员开赴靶场实弹练习。清脆的枪声划破了万里晴空。 哎，你小子出手不凡的神气、 那当然了，哎，不是吹牛啊，我在警校射击是优啊。哎，接下来看你803的了。 好，看我的啊。 嗯，呵，哎，我说803 怎么样， 这水平能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小子去。 哎，梁达。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哪儿来的情报？ 能找你单独谈谈吗？ 当然可以。沈西， 嗯， 你们继续练。 嗯，沈西明白。 似乎现在就闻到了火药味。 嗯， 有这么严重？ 确实很严重啊，不然你怎么会不辞劳苦追踪而来呢？ 哎，此案有进展吗？ 报告梁大作家，等本案结束以后我会向你详细汇报的。 那就不是独家新闻了。803，给我一次机会，或许我会对你们有用的。 我理解，但我是为你考虑，请你相信我。 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803，你赶快回局里就紧急情况。 知道了。哎，梁大作家，能帮个忙吗？通知沈西他们也立即赶回局里。 可以。 哦，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哎，等等，假如你改变了主意请随时告诉我。 我会的，再见啊。 哎，梁达，是不是有紧急情况？ 是的。 啊，那我们走了。哎，梁达作家，跟我们一起坐车走吧。 不用，我有自行车。 哎，你还没说服他呀？ 嗯，毫无办法。我们常常写别人的恩恩怨怨，但是却写不好自己的。 哎，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啊，他整个人都变了。 哦， 变得更加沉默，变得更加不可思议了。你知道他看了女儿之后在汽车里跟我谈到什么问题啊？ 什么？ 死。 难道他？ 不过他很冷静，他知道面对的是十分严酷的现实。 嗯， 我相信你会理解他的，他有自己特殊的感情表达方式啊。 哎，沈西，快上车。 来了。 再见了，梁记者。哎，有情况我会向你透风的。 谢谢， 再见了啊。 回到公安局，803被告知住静安宾馆的港商张之飞先生和他的司机蒋忠亮于9月17日失踪。张之飞是香港荣华公司的经理，常住上海，现年44岁。17日离开宾馆后，至今未归，去向不明。据查，与陈世海曾经多次进行非法外币交易。蒋忠亮现年28岁， 属大华汽车公司出租司机，被张之飞长期包租，与同日失踪，家属也不明去向。 小王，马上向各个边防检查站和海关发出通报，一旦发现张之飞离境，立即拘留。 是，我马上去。 慢，如果发现这个家伙已经离境，那就上报北京国际刑警中央局，请求香港国际刑警中央局配合，立即拘留。 是。 803， 嗯， 看来张之飞可能是头，买包买刀的那三个人是雇佣的杀手，他们作案的第一现场是在汽车里， 这只能是个估计。不过有个疑点。 什么？ 张之飞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 为了钱呀。 一个港商为这点钱，他能破釜沉舟吗？ 那你发通报干嘛？ 以防万一，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就不能错过。 9月22日，张之飞在广州机场离境的时候被拘捕，同日司机蒋忠亮也被抓获。据对出租车的检查，车上没有发现血迹和任何作案遗留物。当天晚上，张之飞就被押回上海。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讯后，803有些失望地离开了审讯室。 真要是那个脓包干的，这案子真有点虎头蛇尾了。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到南京去了，没钱的为钱不要命，有钱的就怕没门。这个世界真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啊。 来，抽支烟吧。 行啊，来一支吧。嗯， 小王，有什么消息吗？ 是这样的，南京方面已经证实他们两人在金陵大饭店住了7天，张志飞是参加荣华公司和南京长江塑料五厂的合同签字仪式的。 哎，怎么办呢？ 放了，把两个人都放了。 哎，那炒外币的事呢？ 交税务工商罚款处理啊， 这不又没戏了吗？ 我们手上只剩下一张王牌了。人都在吗？ 都在。 小张呢？ 哎，我在这儿。 好，大家都坐得靠拢一点。 嗯， 我们现在开一个短会。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这5个嫌疑对象。先看看这些照片。黄月华，28岁，星河宾馆的女招待，88年和陈世海搭上关系，常和陈世海出现在舞厅酒吧。这个叫英叶，白天和酒吧的陪酒女郎，26岁，今年初才和陈世海相识，关系很密切。此人交际广泛，人际复杂。第三个叫田玉，那小张把照片传过去。31岁，香港荣昌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雇员，87年开始和陈世海交往，关系也很密切。据调查，这三个女的都和陈世海有暧昧关系。 另外还有2个男的，一个是陈世海的老同学，叫周学文，曾一块插队落户，又一块炒过外币。去年他与陈世海反目了。另外一个是香港兴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雇员，叫朱小弟，曾多次以兴隆公司的名义与陈世海进行了非法的外币交易。 各位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那好，各小组分头行动，对这5个嫌疑对象分别进行监控。 是， 明白了。 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